系啦，即系嚟紧咧，逢星期三晚咧，我哋三个主持咧都会轮流咧，会带一啲新嘅题目啦，唔同嘅内容咧，希望喺星期三晚咧有啲冲击啊！希望听众中意啦。 今晚咧，我哋就讲一个题目，就叫做财进凭什么？咁 系咩？我以为今晚系话呢个唔系哈林式失眠，沙石巴哈林式失眠。 哦、有个副题嘅，你嗰个系主题，我讲嗰个系副题。即系财进凭什么咧？就先问两位财进啦。点解我哋会定出呢个题目？其实同我哋三个点解会出现啦？点解会有哈林式失眠？同埋点解有广东广西？其实都有啲关 系。 苏生 系啦，打翻个桩先。话说咧，呢个2019年嘅时候咧，咁咧啲广东广西咧就招财，咁我哋几个咧就田子仔报名啦，跟住经过咗一个好严格嘅挑选啦。所谓严格，即系其实有 咩所谓严格？ 好严格嘅，真系好严格。 几严格咧？其实就系阿刘天赐同阿岑日飞佢哋咧就有50多个。好多方面嘅題目，但係淨係得個題目嘅啫，跟住就話會隨機問我哋，咁即係又俾我哋答到啦，咁即係點樣答到就唔講啦呢啲。 我唔係啊，我會爆內幕啊，我一陣間會講噶。 咁、其實佢係俾時間我哋嘅，咁我答到嘅原因就係我唔識嗰啲咪上網揾咯，係啦。個米蝦可能就係因為佢博學多才啦。 依個係我哋嘅 origin story 啊，但係我會講一講啲題目嘅，其實我同埋 我唔係話唔講啲題目，我係唔講我哋點樣答到啲題目。 我就再具體啲講當日嘅情景啦。其實當日就分開咗即係兩日嘅，我記得。其實總共係100多人咁樣上嚟，即係報名 嘅。我諗好多過100多。 係啦，咁剛才蘇適話嗰個50多題咧，就係喺一張 A4 紙上邊就得個字嘅啫。 得個題目咯， 得個題咯嚇。咁咧，例如 係兩日定兩日噶嘛？你係第一日定第二日㗎？ 好似係第二日啩。啊，唔重要啦，這個重點就是他俾張紙嚟，張紙上面有50多題，然後剛才蘇適所講的話唔識可以查咧，其實那度係得幾十分鐘嘅，十幾分鐘嘅啫，因為他俾完你之後咧，就開始輪到嗌人入去啦， 睇你有冇彩啦， 睇你好唔好彩啦，同埋搜尋嘅技巧咯。即係蘇適嘅用電腦嘅搜尋技巧咧，一定係叻過我，因為蘇適不嬲都係以科學。如果大家有聽我哋唔講得，我哋節目名即係哈林式失眠唔講得嘅話咧，其實咧蘇適係以科學著稱嘅，咁佢即係搜尋技巧好高啦。咁海林咧就真係博學多才啦，即係有呢個人肉字典定係百科全書啊？ 我係雜學咯，即係我真係學可能人哋英文話 curiosity killed the cat 啊，即係好奇心殺死隻貓。係 啦， 即係我就乜都中意打爛。 好彩你唔係貓， 我唔係貓，好彩。咁但所以，我其實見到嗰張第一樣嘢，點解我會嚟咧？其實我就有少少真係好似選港姐咁，我真係陪朋友嚟玩。 哇！好差啊！呢、這個 真 係 事實嚟， 呢個信你啊！ 我個朋友，我遲啲我都會揾佢上嚟。其實佢啊真係廣東廣西嘅忠實聽眾嚟。咁佢想上嚟，我話啊好啊，咁我陪你，我話你嚟啦咁樣。咁但我結果同佢上嚟因為一分開報名嘅，我同佢係分開兩日入。 係你陪佢，但係分開報名。 點樣唔可以一齊遞表噶嘛？咁但係我見住嗰張紙上面咧，其實差唔多三分好係好彩嘅三分之二 嘅題目， 我都知嘅，我都略略知嘅。咁其實有一啲題目係我最記得嘅係因為我有一個意大利嘅導演，我記得有個意大利導演係即係可能係而家會比較少啲人提，係咁原來就係阿師傅阿次官好中意嘅導演， 我認師傅添啊而家係 啊， 公開地咁樣， 唔係我真係覺得我覺得其實 係邊位導演啊？ 維斯康提 Visconti 咁。我唔知道，即系我维斯康提，其实我哋应该揾一次倾一倾呢啲意大利电影，因为我觉得而家好多人讲法国电影，好多人讲德国电影，其实冇乜人讲意大利电影。意大利电影系真系型。 咁当时你就同次官即系如数家珍咁啦，我估系嘛？ 其实你入去你佢会问你噶嘛，好快咁样问你嘅。 入去的情况咧就系先唔俾你作任何嘅自我介绍啦，亦都唔俾你去即系腾腾瓜瓜楞腾咁样认亲认戚啦，咁然后就直接 三个人。 系啦，50个题里边就拣一题，你讲啦，咁样就开始开放题。其实有一次我哋即系今时今日做节目啦，我谂当时都系一个咁样嘅场景。 其实个自我介绍喺张报名表度有嘅， 通常面试都要再自我介绍噶嘛， 十几个字俾你，唔系， 因为个过程都几苛刻嘅，因为咧其实 苛刻唔系咁用嘅呢个字， 都几严谨嘅。 严谨。 如果你譬如佢问你头一两个问题咧，如果你都答唔到咧，其实就拜拜噶啦。 系，我见到啲好快嘅，即系入去咧就出翻嚟啦。 我记得我排喺走廊嗰阵咧。我因為排最後嘅，唔知點解我咁多個人入去，我排最後排喺走廊嗰度，咁啱啱好即係抽籤咁樣入去噶嘛。我見到有啲人真係入去，可能分零鐘啊出翻嚟，同埋見佢幾唔開心啊咁樣樣，所以都辣嘅，真係辣。 咁而講咁耐咢，係除咗想話兩位好叻之外咧，其實想翻翻個主題嘅，就係既然即係通過一個咁嚴謹嘅考核，咁然後我哋即係入到嚟作為一個招才計劃嘅一份子啦，究竟憑乜嘢嘅咧？你入即係當你入咗之後，有冇翻屋企諗過咧？其實我哋憑咩會成為咗其中一份子 啊？其實，但係我都想補充下，其實唔止我哋三個嘅，應該總共有 十幾個 十。 有二十幾個， 二十個到啦。咁其實仲有第二步同第三步嘅，即係選秀咁樣，即係我哋會上嚟做一次節目啦，睇下大家表現點樣啦。跟住慢慢就係睇星期日嘅節目，或者係平時我哋即係我哋三個就另外開咗個節目咁樣啦。咁其實即係個過程， 唔睇啦，監製掘字。 其實個過程咧就唔係嗰個第一步嚟嘅啫。咁頭先回答翻阿米哈嘅問題啦，咁我個覺得自己憑什麼？咁我覺得有樣嘢我成日都講嘅，有朋友問我，喂，你哋開 live 咧，即係現場做節目啦，咁你會準備幾耐？咁我嚇咁啊，可亦都可以好快，都可以好耐嘅。我話我準備咗一世都 OK 噶嘛。 哦，OK， 咩應該話憑什麼？憑大家嘅即係。大家有上嚟嗰個吹水嘅技巧啊， 你即係 講，即係現場表現嘅能力，即係 明明講緊係準備咗一世人， 同埋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大家嘅支持嘅，我覺得。其實我冇諗過嘅係，反而上嚟一個即係咁 establish， 即係咁 老牌 咁有歷史嘅節目咧，聽眾嘅嗰個接受程度係好闊嘅，依個係反而我會話憑乜嘢？憑依樣嘢咯，憑大家好人覺得我哋都仲 OK， 仲可以坐喺度喺個麥前面講嘢，所以多謝大家。應該係 我都喂，其實都要俾翻啲機會米哈，不過等我講多兩句啦。咁我覺得其實我頭先話我準備咗一世， 多謝你俾機會我。係 啊，憑乜嘢？你憑乜嘢？ 咁咧其實即係除咗即係我頭先米哈講，我係一個科學科技上面叻少少啦，咁其實就唔止嘅，因為我哋其實譬如米哈， 係唔止㗎，海南 米哈咁樣。 哦，原來係咁。喂，當然唔止啦，人哋係一個愛情專家嚟㗎嘛，你唔知道咩？嗯， 米哈嘅歷史，米哈嘅科學知識其實都 OK 㗎，都唔錯㗎。咁其實我哋係有個寬度嘅，即係除咗自己有個專長 之外，即係你話我唔得啦，係咪啊？ 我哋啊，你話你簡直超 嗱，我哋盡量咧唔好太過黑冷色失眠嘅嗰種。係嗱，呢度好莊重嘅。 海林嘅深口可以撐船㗎嘛？係啦，咁咧即係我哋其實都要有一啲除咗專門嘅範圍之外咧，係啦，有啲闊一啲，所以三個人或者同其他嘉賓要傾到偈。先得噶嘛，同埋呢个节目长做长有好多题目噶嘛。如果你净系得一饭，好快就干糖啦，系咪啊，米哈？ 不过才俊咧呢个字，通常我哋一般用嘅时候咧，又好少会涉及嗰个阔度啊，系咪啊？通常我话才俊，可能系某方面嘅才能出众，因为如果好阔咧，有阵时就会变咗其他字啊，例如才子啊。或者即係一個即係才俊，好似係好 才 一個點上邊 才俊，唔係因為要俊嘅咩？唔係你唔係因為俊 先係 啊？阿米哈， 我以為作為一個電台節目咧，俊嚟講咧係冇乜用嘅 嚇。唔係，今日好多人讚大家嗰張相嘅喎。 係咪啊？唔係，我覺得才俊其實乜嘢都係一個名嚟嘅啫，而我覺得。你米哈你講得啱嘅，就係話喺好經常我哋有啲固有嘅印象，就係有啲嘢就話以前我哋要啲嘢要專嘅，係 冇錯。 我哋專嘅話咧，就只可以有某幾方面可以係會有依種咁嘅專業嘅知識， 係。 但係其實我哋反而我希望嘅就係大家會見到我因為。 其實而家嘅知識領域咧，係慢慢你會發覺其實好多嘢係騰騰呱呱諗騰。 嗯。 咁所以 千絲萬縷。 係啦，當你喺一個領域入邊，你想要更加專業嗰陣，其實你需要好多喺第啲方面嘅知識。 係。 如果唔係，你根本專唔嚟。所以點解？哦，可能我唔係讀 science 嘅，我唔係讀科學嘅，但係我其實都要有科學呢一方面嘅一啲知識，就係咁樣。 咁呢個節目都有個專題噶嘛，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啊嘛。咁我哋係咪即係 識無限啊？哦、 好啦，即係呢方面其實我哋都要有一啲、即係文化通識。我覺得係我好同意頭先海林嗰個講法嘅，即係如果你淨係識得你嗰個專業嗰個範疇。其實你的人咧會很乏味嘅，即係人需要平衡發展啦，即係有啲興趣啦。即係其實很多人多才多藝嘅，醫生會唱歌係咪？亦都有不同的專家，其實佢可能放咗工之後或者係唔做研究嘅時候，其實佢有另外嘅興趣嘅。咁、其實我哋上嚟做節目，某程度上都是發展我哋除了自己本身專業之外的其他，即係我哋好興講 slash 噶嘛，斜槓，人生即係兼職啦嚇。咁即係唔單止係兼職嘅，因為兼職可能係即係為生活，我哋嗰種係為興趣啦，為咗滿足自己嗰種對事業啦，係啦，或者係對嗰個興趣嗰個熱枕啊，即係想滿足自己想做呢樣嘢。咁所以其實你如果淨係得一個才能，咁你可能人生就錯過咗好多啦。 不過我講才俊咧，又唔係真係淨講我哋嘅，即係我想係即係闊翻啲就話，究竟喺歷史上或者社會上才俊嘅意思係咩咧？嗱，才俊當然越通才越好啦，我哋梗係知啦。但又有人會講就係話，喂，其實要成為一個領域嘅專業咧。都需要幾多少時間嘅？例如有一個所謂一萬小時法則，大家有冇聽過？即係話一萬小時 ，Malcolm Gladwell 係啦，你即係將你擺入去一個專業度一萬小時咧，其實你就先能夠係嗰方面嘅一個專才咁。咁你又同唔同意咁咧？海林，你聽過？ 我同意嘅，只係話嗰一萬小時係痛苦地過啊，定係嗰一萬小時係快樂地過啫嘛？ 係。 其實你每一日都係有24小時。嗰24小時其實你用喺邊一個地方？你可以話，我覺得我喺呢個地方時間過得好快，過得好值。 嗯、 你亦都可以話，依24小時過得好痛苦，度日如年。 嗯、 所以其實點解話有啲人係天才？其實係佢對嗰方面有興趣，佢咪會覺得嗰樣嘢其實我喺度玩。而當你喺度玩玩下嗰陣，你就可以專。依一個係一個好理想嘅發展咯。咁當然啦，依、這個世界上。永远都是有些时候是这样。我会说专业，当我自己觉得当你几时达到专业呢，就是在你状态很差的一天、你都可以有、大家可以接受的水平。这个就是当你觉得、这个时候是专业。几时是业余呢，就是你开心那一天，玩得好玩那一天、你可以发挥到水准。 嗯、 所以、日本不是有一种职人 的概念的。呢、这個其實就係、是，即我覺得依一個係 一輩子嘅職業， 一輩子嘅職業，同埋就係話你喺依一方面上面，你最差嗰日你又傷風啦，你個鼻又塞啦，頭又痛啦，但係你都可以有一定嘅水準。 係 依一個就係、是我好我好 strive for 我好。 但係你依個就係講緊成為才俊之後嘅嗰種狀態啊嘛，即係無論你係病啦定係狀態唔好啦，你都能夠發揮得好好。但我想問嘅就係話，如果才俊凭什么？其中凭的就是说你投入一个专才的时间，但一万小时其实很多的。阿苏生可不可以计一计条数？一万小时，如果我是每日一个全职这样，都要成五年左右的时间才可以完成到一万小时。 那又不可以这样计，因为譬如我们很多时候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即是一万小时通常就是计你年纪比较小，即是现在譬如你做运动也好，做其他专业都好啦，你可能在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训练的嘛。即是我们小学，即是现在幼稚园都已经开始计数这样啦。即是你说如果计数叻，一万个钟头，其实由幼稚园开始，那每日其实三个钟，即是去到十几岁，即是去到大学生，其实已经有一万个钟。不过我想讲，其实就不是一定一万个钟的。因为呢，我相信的东西就是天赋和努力呢是要相辅相成的。即是如果你没有天赋，即是好像我这些揸着个球拍就打不中个球的人，其实我是不会学打网球的，因为我都打不中个球。其实是需要 你都需要明白你有冇嗰個天賦，即係起碼就係你會打得中個波，第一步你先好花時間繼續去學嗰樣嘢啦。咁所以我都覺得，首先要發現自己有冇嗰個天賦先。如果冇天賦咧，就唔好嘥時間啦。咁有天賦嘅嘢，你又有興趣，即係可能頭先講咗好多興趣啦。天賦加上興趣，即係自己開心，時間過得快，咁你就投入時間咧，咁就可以相輔相成。 因為應該話冇一個好肯定嘅 formula，因為依個世界之大大咧係無奇不有，所以有一啲叫黃道，即係正常嘅發展嘅方向，有啲叫做比較獨。特別啊，比較獨特啲嘅方法。 天生異品有人。 天生異品，咁同埋有啲點樣講咧？有啲時候其實我可以一石二鳥啊嘛，即係譬如話你練運動嘅依一樣嘢，其實佢唔係淨係我練劍擊嘅，我練劍擊其實係練緊劍擊，但原來我練劍擊我。同埋同一個時間係令到我有堅毅不屈嘅精神，以後係方便我創業嘅。咁所以依個一萬小時咧，其實有時候唔係一定係每一樣嘢都一萬小時， 冇錯。 有啲一萬小時係可以共用嘅。 因為咧，其實點解我咁問大家咧？依個一萬小時嘅法則咧，好似成為咗一個金科玉律啊。但其實近年咧有一啲嘅即係研究咧就話呢一個一萬小時法則是一個假象嚟嘅，其實一萬小時咧係可以訓練到你向住所謂例如精英運動員嘅嗰個水平先係用一萬小時。即係首先即係頭先阿蘇昇所講咧，其實你要學習一樣嘢，可能你試咧，其實你試二十小時咧，大概你就學識到一個新嘅技能嘅一個基本掌握。即係例如你唔識吉他嘅，其實你投放二十小時到咧，你大概能夠。 彈到首簡單 的 chord 啦，然後一啲好簡單的 chord 其實可以彈到都幾多歌啦等等。其實你通過二十小時去掌握一個新嘅技能咧，就唔係一萬小時個門檻啊。因為嗰個你想成為一樣嘢好叻，然後諗住一萬小時咧，其實嗰樣嘢好容易打沉你嘅嗰、那個即係incentive。 呢個我好同意啊，因為好多嘢其實咧，你係要試後生嘅時候，其實作多方面嘅嘗試，然後喺年紀大少少嘅咧，先擠多啲時間。咁我哋頭先講咗咧，就係即係要有啲技能啊，有啲專才或者係有啲 talent 先可以做天才啊嘛。係啦，咁但係其實咧，天才咧同時咧亦都可以係白痴嚟嘅，因為咧如果你冇嗰個才能咧，咁你就好大件事啦。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我可能喺某一方面好叻。我剛才說啦，我揸住個拍打唔到，打唔中個波嘅。咁如果你叫我打波， 呢一方面就唔係天才啦， 我就係白痴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就為大家揀首歌，許冠傑嘅《天才與白痴》，希望大家中意啦。 与白痴。 上，有坚野有流野有精野和野渣野仲有大镬野，有衰野有好野有笋野贵野贱野最就变就奶野，请为野林笋野正斗野靓野结野最爽就捞粗野，确系认真唔少野。 人表示，导弹战力提升将有效压制北韩的挑衅。文在寅说，北韩近日试射远程巡航导弹，今日又向东海发射两枚弹道导弹，有必要对导弹数据和北韩的发射意图进行集中分析。文在寅强调，南韩军方根据导弹战力增强计划进行导弹试射，同北韩无关，但成功试射表明韩军充分具备随时应对北韩挑衅的能力。北韩朝中社引述劳动党中央副部长金宇正表示，北韩正执行防御计划而非寻求挑衅，批评文在寅的言论不合逻辑，令人遗憾。又说，如果南韩总统继续对北韩作出诽谤，两韩关系可能会因此破裂。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51点，升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54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09.35，瑞士法郎0.92，加元1.265，人民币6.433，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41美元，卖出1794.2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晚上八点，强烈大风暴灿都集结在上海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在东海北部徘徊，稍后转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朝鲜半岛至日本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各项精选赛事及开幕礼和闭幕礼盛况。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9月15日起，港台电视32为你倾力播放。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日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钟益麟。 聋人在家庭上面得到父母的支持非常重要，除了得到悉心照顾之外，一起学习手语更加能够促进沟通，了解彼此。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聆听无声世界。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的改革开放方案。 如果是前海发展得好，会不会是取代了香港的地位呢？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联络官洪慧敏： 竞争力应该是绝对竞争力，不能够因为依靠隔离没有竞争力代表你有竞争力。 中大工程学院的副教授黄锦辉： 时势会变的嘛，大家有自己的优点，强强的嘛，合作是不是？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新冠肺炎疫症已经爆发年几了，目前很多机构的员工仍然是在家工作，不过这个情况看来会有所改变。互联网巨企好似 Google、Facebook 等，在疫症爆发的初期都大力主张员工在家工作，直至另行通知为止。但最近这些企业似乎都希望重启办公室，等员工可以回到办公室上班。但就因为变种病毒肆虐全球，实体办公室重启计划都有所延误。而且管理层都要求员工必须要先打了新冠肺炎疫苗才可以回到办公室上班。假若员工因为某些健康原因而未能够注射疫苗，都会另外安排工作的地点，或者是继续在家工作。假如大家试过在家工作的话，相信都会明白 work from home 其实是苦乐参半。在家工作的自由度当然比较大，但都未必每个员工的家居环境都适合做事。屋企的其他成员好像是小朋友那样，可能都会干扰到正常的工作。员工不可以翻工，同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疏离，而且不能够直接同第三方的合作伙伴或者是客户沟通，或多或少都会为工作带来一些不方便，甚至乎容易产生误会，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以往支持在家工作的企业相信都是出于善意，希望员工可以尽量留在家，远离病毒感染和阻截病毒的传播。但是疫情一拖再拖，员工不能够如常地回办公室做事，将会直接影响公司的运作，甚至削弱公司的盈利。所以现在陆续有企业要求员工注射疫苗，然后回到办公室上班，证明全面在家工作这个措施对各行各业，包括互联网相关的行业等，都未必行得通。变种病毒的出现增加了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但是疫苗的效用和副作用远远追不上变种病毒所带来的破坏。这场疫症看来在短时间内都没办法平息，甚至已经演变成风土病。这个或者就是我们未来几年要面对的新常态。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节的广东广西。海林，你好像有些说 室外气温30度， 濕度80%， 相對濕度80%， 相對濕度。 嗱，我哋咧今晚咧喺直播室裏邊就有海林啦，有剛才都出聲嘅蘇適，同埋我米克。咁今日咧我哋就講財進憑什麼？咁第一節咧就講到天才與白痴喎，蘇適。 係啊，即係我都想講翻，就係其實咧每個人咧都應該有啲才華嘅，即係你喺某一方面咧都可能係財進，或者。都其實是財進啦，咁但係同時咧，呢個世界好公平啊，即係半杯水，咁你有啲地方多啲，另一啲地方咪少啲咯。係，咁即係每個人都會有啲短處嘅，即係都有啲嘢係做得唔好嘅。譬如我咁啊，做運動啊特別差嘅，即係揸住個球拍嘅打唔中個波。 係， 咁米哈你點睇啊？你覺得係唔係即係每個人其實都會有啲長處、啲弱項，即係唔需要因為自己某啲嘢做得唔好而太過唔開心嘅？其實 我估嗰個睇法係一個相對嘅睇法，即係話你喺邊一個群體裏邊，喺邊一個即係我哋叫 context 啊，喺邊個語境裏邊，你作為一個財進，即係例如你喺一條村裏邊作為一個財進啦，你喺一個省裏面作為財進啦，你喺一個國家裏面作為財進啦，我覺得嗰個定位咧係作為財進。你首先要有一個自己的一個確立的身份，即是話我想成為某一方面的專長。咁呢一個所謂向上或者進步的心咧，我覺得是應該即係大家都要有。咁但係點樣去做先係重要？ 有尊嚴，即係想去尊嚴，去一個依種態度是重要的。我覺得天才同呢個白痴咧，其實蘇適揀呢首歌揀得好，因為有一啲時候其實。我覺得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你不知道什麼才是天才，什麼才是白痴。我們可能天生是有些東西特別就手的， 是， 但是當我們去學一些東西，學得特別慢，做得特別不就手，不代表這件事不值得去做。因為有些人你見到他講回他自己成功的個案，他經常會說，其實我當初對這件事我學得特別慢，我做得特別差，但是因為這樣我更加去專注投入這個時間，到他去到一個專業的水平。其實當你去到一個專業的水平，其實你基本的東西差不多，反而是你那個基礎打得好不好呢？如果你是如果你一開頭覺得你做那件事比較就手，你反而不會反覆地去思量到底這件事是怎樣、我們經常會說一件事你怎樣，即一種才能你怎樣覺得你自己是做得好呢？就是首先你學，你學得快不快，然後你應用得好不好呢？最重要最後其實米哈蘇適可能你都知道，你教不教到第二個人， 是，其實教很重要，因為呢教嗰一刻咧，先系真正反映到你學得幾通透。 呢個我同意。或者我補充少少啦，因為譬如我上網去讀一啲課程啦，咁其實佢讀得好咧，佢會邀請你。喂，我哋有啲叫義工式嘅 TA 啊，即係義工嘅助教啊。 呢個你肯定唔係剝削嚟嘅。 自由報名嘅，OK。佢本身嗰啲網上公開課本身都冇得錢賺。 係，冇錯。 咁咧，咁啊問我做唔做？咁啊好啊，冇所謂啊。啊，咁我發現就係咁嘅。原來咧讀一次咧，有啲嘢咧未必好通透。咁你再人哋問問題，即係第二次再去嗰個課程啦，咁其他學生問問題啦，跟住我睇佢哋啲問題，咁然後我去解答佢啲問題， 冇錯。 咁好多我以前冇諗過嘅角度，咁我而家就諗咗啦。咁當你做咗幾次之後，其實嗰件事就好通噶咯，即係我而家某啲層面我都幾專嘅，其實咁都係同其實教到人解釋得到件事。其實是很有關係的，即是教學相長的嘛，是不是？ 你對一件事你明睇唔睇得通透呢？就是看你到底是你將呢件事講得是簡單複雜化，定是複雜簡單化。如果你是可以將一些好譬如好似我哋成日黑白蘇適咧，叫佢將一啲科學嘅嘢咧。用一個比較簡淺的方法去解釋出來，這一個呢就是當你對那件事有足夠的了解，你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其實當初我記得次官都說這個廣東廣西，其實當初那個目標也是這樣， 深入淺出， 是的。所以這個就是我覺得， 其實呢是作為作者呢，我們行內經常有個說法的，就是說在什麼時候要寫一本書呢，就不是你懂得多少東西的時候寫一本書，是你不懂得那件事呢你就寫一本書。 寫完之後你就會識嗰樣嘢，即係嗰個 博士論文啊！ 你所有研究都係咁樣去發生嘅。不過剛才阿海林話，即係對於學習得慢啊嘅嗰個領悟咧，我就有出奇，即係因為海林喺我心目中咧就冇咩人唔叻嘅。即系样样佢都讲到嘅，所以你领悟到咧，我就觉得即系一个我想象唔到嘅事情。 唔系，我觉得系真系你有一啲嘢，譬如其实咧，我画画咧，我细个嗰阵画画唔叻嘅。 但系你做平面设计嘅。 系啊，我系突然间系大概系喺十三十四岁嗰阵开始突然间开窍。咁、而我开窍嗰阵，我系进步得好快，快过我身边周围嘅朋友。因为我记得我考会考考模嗰阵咧，我自己系冇把握，我会发噩梦嘅，因为我会觉得我去考试嗰阵我成绩会唔好。咁、而我记得同我一齐住嘅嗰个同房嗰个西班牙朋友就话问我你考成点啊？咁我就真系好似好绿茶咁同佢讲话，我应该考得唔好。咁结果我考 A。 咩叫好绿茶咁啊？ 好綠茶，即係好有心機地話，其實我考得唔好啊咁樣。咁其實我唔係一個咁樣嘅人，但係我自己真係覺得我自己真心覺得自己考得唔好。咁我會話有一啲嘢，依一啲咁嘅過程係會令到你知道啊，原來有啲嘢你開頭唔就手咧，唔代表你跟住落嚟唔叻。譬如我哋最近有可能大家睇奧運睇完都會見到我哋香港有啲運動員啦， 睇奧運係嘛？ 係啊， 嗯。 或者是國內的運動員，好像14歲跳水的全紅婵啊，大家會叫他做天才少女。 沒有水花的。 沒有水花。 我朝頭早呢斟咖啡的水花大一 點。人家說落個餃子水花都會大一點。你會看到有些東西你可以說他是天才的嘛。他有很多大家覺得不理想的生長環境的。他住在一個他住在一個農村，他農村他爸爸媽媽是一些比較貧困 的低保户。但是因为他比较贫困，可能他那个环境令到他的肌肉比较发达， 或者是他更加有一个动力去改变他自己的、处境生活。因为现在、我最近都跟我老婆谈回、就是我们觉得下一代呢可能是因为父母有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呢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就是相对穷一点点的时候。 小朋友， 即系而家嘅小朋友成长嘅过程咧，尤其是香港啦，其实比较富裕嘅环境，咁所以如果你唔系一个好刻意灌输俾佢，喂，其实呢啲嘢幸福唔系必然噶、如果你唔努力，即系我剩几多俾你，你其实都可以使晒嘅。老实讲，咁咧，有都即系。有錢的父母是容易，即係有一個結果啦。一係就個仔好叻，繼續發揚光大啦，做生意；一係就可能出個二世祖啦，即係將個家產敗咗。咁但係我哋有個講法嘅嘛，就係、是、難得少年窮啊嘛。即係如果你後生嘅時候。有個歷練， 個前提係如果你一生人咧，總要注定某個時間係窮嘅話咧， 係啦，最好就係少年啦。 但係我會話其實係知足咯，即係識唔識得知足，同埋知唔知道自己嘅依、這個環境。譬如話，作為一個女性咧，我覺得而家係一個好幸福嘅環境嘅。點解咧？因為 你講香港。 在香港，你望翻咪中國咁，或者其實外國都係噶。過去嗰幾千年嚟，幾時可以有女性可以出嚟拋頭露面，自己出嚟做嘢？幾時可以有自己嘅資產同財產嘅分配啊？咁當你有咗呢一方面之後，作為一個女性，你可以揾到自己嘅即係你自己嘅方向。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可以去。即係你可以突然間話：哎呀，世界之大，我做任何嘢，我可以去做，我可以去試。依、這個其實即係另外一種原動力，一種鞭策力啊！ 我估即係綜合兩位就係話，既要知足，亦都要知不足咯，係嘛？即係如果要成為一個才俊，你淨係知足就唔得嘅，即係你要知不足，你先可以向上。我就相對於海林咧，我成個成長就冇乜點見過自己進步得好快嘅時間嘅，即係我一路都係慢啦。比較蠢鈍啦，嗰一群嚟嘅，咁所以我好細個咧就好中意睇嗰啲傳記故事啊，即係傳記故事一定係好勵志噶嘛，即係起步又係啦，起步又慢啦，然後 咁你睇過邊個對你嚟講？ 嗱，所以咧我就去綜合咗咧，見過一啲即係所謂名人傳記嘅嗰個套路啊，將當我成為一個作者之後，我就開始研究點樣寫名人傳記咧，我發覺有幾個。特色咧係一定係講一個成功嘅人、或者點樣成為才俊咧，必然有嘅。第一，佢一定要好有魄力嘅。 即係個身體上咧係一樣有啲超乎人嘅， 好有毅力係嘛？ 先講生理上，即係例如佢哋咧可以成日都好少瞓 覺 啦，然後好早起身啦。嗱、 嗯， 海林就一定係咁樣嘅，海林係經常可以連續踩唔知幾多次。 佢唔 係 早起身，佢唔瞓覺， 佢唔瞓覺又唔食嘢。 日本都有个漫画家，女漫画家，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佢，高桥留美子啊， 系 佢系日本算系一个好多产嘅 山 天 女福星啦， 就系、是、啊，佢由山天女福星升到人鱼之心啊，到乱马二分一啊，到犬夜叉，佢系差唔多过去二十几年、三十年嚟，佢长期居高喺日本嘅漫画家嘅榜首咁滞嘅，而佢啊真系佢起稿嘅快速咧，係一般人難及嘅。佢 legendary， 佢係大概係佢喺三日之內，佢瞓三個小時，跟住喺嗰三日之內咧，用大概二十小時咧，佢起咗佢成個原稿先。咁所以點解佢係你會見到我哋印象中漫畫家都係好辛苦啊，好辛苦先捱到嗰個禮拜嘅稿出嚟。 因為我哋都係睇漫畫嘅時候去理解漫畫家有幾辛苦嘅，所以咧漫畫家通常都畫到啲漫畫家係好辛苦下嘅。 咁但係佢咧就反而咧係一個咧喺。有個大連載，即係長期連載嘅漫畫之外咧，佢竟然仲可以開一啲短篇嘅，係啦，我就會話山天女福星。 所以呢個就去到另一個啦，就係、是、除咗魄力之外咧，就係、是、專注。通常一個才俊咧，佢能夠突飛猛進咧，都係好專注喺，起碼喺一段時間裏邊好專攻於一樣嘢。 係啊，因為要。其实头先米克讲过一万个小时啊嘛，咁、即系其实你系要需要啲时间啊，去锻炼一个技能嘅、即系我都好同意。不如我自己做例子啦。咁我大学嘅时候咧，可能我就唔知点解走咗去读会计啦。唔系话会计唔好，不过对我唔好啫，即系我唔啱咁后来我发现啦， 你嗰啲分手嘅时候，嗰啲男朋友咧，明明话自己要分手咧，嗱我唔系觉得你唔好。 系 我啱你 啫，系啦，好啦，跟住我即系出咗去做嘢，发现啊，其实原来啲工程科又几啱我嘅。咁同一科啊，因为会计其实都要读统计嘅。咁我喺工程读统计，哇！突然间觉得，咦？点解咁易嘅啲嘢？咁喺会计读统计嘅时候，我觉得哇，咩嚟嘅？点解会计要读统计？即系当你明白其实你需要嗰样嘢。跟住你肯花心机、花时间落去咧，其实原来嗰样嘢会突然间变得好易嘅。 咁我咧揀咗一首歌咧，我覺得幾切合而家嗰個，即係我哋廣東廣西同財進嗰種態度。 係， 即係以前咧，我哋會話我哋要專一樣嘢。咁我依首歌咧係中島美嘉嘅《看不到嘅星星》啦。 係， 咁其實大家應該幾熟嘅，都好多年前啦，2007年嘅一個日劇嘅 主題曲， 係啦，主題曲。佢唔係主題曲，應該係曬 講咩嘅咧？日劇 嗰個就叫派位女王，佢就講緊啲就係 slasher 邪動，即係佢係日本唔係長期嘅員工，佢係嗰啲即係super 嘅依啲咁樣，你可以叫入嚟嘅員工，但係佢就。價位又高啦，同埋佢係即係好似一把瑞士刀，周身好多把刀，樣樣都得。 咁我哋聽埋首歌翻嚟，再詳細啲講。 OK。手を振るあなたの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建议本港12至17岁青少年只需接种一剂伏必泰新冠疫苗，因为不少案例显示青少年在接种第二剂伏必泰后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等副作用，因此认为接种一剂的保护力已经足够。委员会亦都表示，市民将来有需要接种第三剂疫苗，特别是免疫系统失调、接受器官或者是骨髓移植，以及长者等抵抗力较差的人，但目前并没有急切需要，建议如果日后有通关日期，可以考虑在通关前两个月开始接种。另外，委员会要求政府再向科兴索取更多数据，并尽快完成相关程序，以考虑下调接种科兴疫苗的年龄下限至12岁，为青少年提供多一个选择。政府開始安排區議員宣誓，上星期五首批進行宣誓的港島區區議員、監誓人、民政事務局局長確定24名區議員中有17名區議員的宣誓有效，其餘7人宣誓無效。宣誓無效的分別是灣仔區議會的楊雪瑩、梁柏堅、東區區議會的韋少力、蘇日恆、陈永泰、黎子欣和南区区议会的彭卓琪。政府说宣誓具有法律效力、法律的约束力，宣誓人必须要真诚信奉并严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如果作出虚假宣誓或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第14届全运会晚上在陕西西安举行开幕礼，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港队由潘石代表，欧志峰担任代表团持旗手，在37支代表团中排第31进场。大会介绍香港时特别提到花剑运动员张家朗在刚过去的东京奥运夺金，多名东京奥运金牌运动员在场内传递火炬，主火炬就由女子10米气步枪金牌得主杨善贤点。南韩新型潜艇成功试射自主研制的潜射弹道导弹，成为全球第7个成功利用潜艇试射潜射导弹的国家。总统文在寅说，导弹战力提升将会有效压制北韩的挑衅。文在寅说，北韩近日试射远程巡航导弹，今日又向东海发射2枚弹道导弹，有必要对导弹数据和北韩的发射意图进行集中分析。文在寅强调，南韩军方根据导弹战力增强计划进行导弹试射，与北韩无关，但成功试射表明韩军充分具备随时应对北韩挑衅的能力。北韩朝中社引述劳动党中央副部长金宇正表示，北韩正执行防御计划而非寻求挑衅，批评文在寅的言论不合逻辑，令人遗憾。又说，如果南韩总统继续对北韩作出诽谤，两韩关系可能会因此破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63点，上升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53点，上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3，日元109.38，瑞士法郎0.92，加元1.265，人民币6.433，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 13.17 美元，卖出1794.0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全运会再创佳绩。全运会香港棒球队领队何迪夫， 无论啲年长嘅有多啲赛事经验，比较年轻嘅有机会可以参加呢个咁高质素嘅比赛咧，对佢嚟讲咧系好大好大嘅成长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如果我阿一要为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拣一首歌，我会拣呢一首。歌词咁明显啊，一听就听得出，摆明呢首歌系送俾听众噶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8点至10点，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廖一法师。 我哋而家每一个人咧，都好似喺梦中咁样啊，做紧梦中人。梦中我哋会喊、会嬲、会笑、会开心，但系醒翻之后，我哋就哦，嗰个系梦啊。其实我哋未醒噶，我哋继续系擘大眼发紧梦噶。如果你话要揾到生命嘅真谛，好简单嘅啫，你离开一切嘅概念啊，你就揾到噶啦。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如果说卡夫卡是最会写情信的作家，这样聂鲁达就是最会写情诗的诗人。 智利诗人聂鲁达在10岁开始写诗，20岁那时候出版20首情诗和1首绝望的歌成名。这位多情的诗人一生总共有3段婚姻，其中当他和第二任妻子一起那时候，就和马提尔德维持着婚外情。最后两个人修成正果，100首爱的14行诗就是他送给最后一任妻子的爱情信物，特意在献词中深情宣告，述说完我的爱情根基，我将这个世纪交付于你。 聂鲁达不单止爱人，亦都对万物有情，他的诗充满浪漫色彩，大地、星辰、果实、蜂蜜等等的自然意象比比皆是。譬如100首爱的14行诗，就用早晨、中午、傍晚和夜晚4个时分去划分。相较起年少的时候，他在20首情诗和1首绝望的歌里面写到，我要对你做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情。晚年的聂鲁达经历过政治流亡、婚姻离异，虽然依旧热爱生命，不倦歌颂爱情，但是时间流逝的脚步声无可避免地越来越响亮，令诗人写下多首带有同挚爱话别意味的诗。 我不希望你的笑声和脚步摇摆不定，我不希望快乐遗产忘失，别对着我的胸膛呼喊，我不在那儿，请你像住进房子一样住进我的离开。离开是如此透明的房子，即便死了，我也将在那里看着你。倘使你受到折磨，亲爱的，我将再死一次。 最后聂鲁达和妻子相守至1973年离世， 留俾佢同读者呢本至死不渝嘅爱情见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作者聂鲁达，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咁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海林、苏轼同埋我米克。今晚我哋讲嘅题目就系财进凭什么？咁如果听众系迟咗开收音机咧，唔使担心，你哋冇搞错台嘅。今日咧系由我哋三个嚟到代班，咁之后逢星期三晚咧，我哋都会暂时顶下更，咁啊倾下偈喺广东广西里边。咁今日讲财进，刚才讲到一半，日本其实日本嘅嗰个环境同即系培养财进嘅即系关系系咩话？即系海林， 我会话日本嘅环境可以培养好多职人。咁佢可以培養好多佢喺嗰一方面，佢可以將一啲一啲專業領域上 匠人係嘛，係 啲係啊啲匠人，即係可以好專注喺一方面繼續向 前。即係煮面就煮一世， 係啦， 即係專門去煮好個面咁樣嚇。 但係創新研發，我反而覺得日本即係嗰啲即係去改變一個 開發一啲新嘅嘢， 可能缺。乏咗嗰種真真正正嗰種狂野啊！ 我覺得咧，日本嗰個文化又幾得意，即係例如剛才蘇適講匠，即係 craftman 嗰樣嘢咧，即係工藝嗰樣嘢咧，就好講傳統嘅。咁但係另一邊廂咧，對於科技嘅發展啊，又好似有另一班人去做創新嘅東西， 都有一種叫職人嘅，係啦，即係嗰種日本其實你見佢喺科技啊，同埋佢喺一啲傳統嘅一啲工藝咧，佢都有好多嘅，佢有好多其實日本好似一個 time capsule 咁樣， 一個時間廊。 時間浪，即係我哋中國有好多傳統嘅工藝咧，其實喺中國未必而家有好多未必保留落。 而家揾翻失傳咗啦。 咁但係喺日本，你係揾到譬如做香啊，或者係做一啲漆器啊，嗰一啲佢做得比較好啲。 剛才我講咧睇傳記咧，就學到嚟專注咁樣啦，魄力啦等等啦。另一個咧好特別啊，就係、是、所謂 push， 即係有冇推動者，即係每一個。才俊呢好似都有某啲人喺佢嘅人生裏面作為一個伯樂又好啦，或者唔同方式，無論係正面嘅定係負面上面呢去推動佢。 即係可以係配偶啦，可以係仔女啦，亦都可以係你嘅上司啦，亦都可以係即係頭先海林講師傅啦，即、就、係、是、一個提攜你嘅人都可以嘅。但係就喺你嘅人生裏面可能不經不覺呢俾個人推咗下推動你，可能佢係你一個偶像。亦都可能係佢鞭策你嘅上司或者係你嘅老婆咁樣啦。 其實我成日想諗喺度諗咧 ，Melville 即係美國呢個作家咧，其實佢同佢媽媽同家姐咧住咗喺一個好封閉式，即係好似我哋而家 quarantine 呢種咁樣嘅封閉式隔離狀態咧。幾個人住咗喺一間屋好多年。咁聽講佢開頭寫作好，佢開頭佢將佢好多舊嘅作品咧。慳慢消曬，所以佢留落嚟嘅嘢咧，都係一啲精雕細琢嘅作品。我經常懷疑佢家姐同佢媽咪咧，係咪即係即係佢想，因為女人可能驚啊煩啊，匿喺房度係佢寫作嘅動力。 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北爾包嘅古根漢博物館嘅個設計師，即係個建築師Frank Jerry， 佢曾經講過一句好重要嘅説話，就係邊個係我嘅推動者咧？就係我母親。即系母亲咧，经常都系好多，尤其是艺术领域啊，海林一段子，即系好多艺术家咧都会提佢哋母亲咧作为佢人生里边一个推动者角色。即系例如当好多人，例如父亲好多时候都希望你成为律师。如果用现代艺术史，用法国为例，就好多呢咁嘅即系经典例子嘅，马内又好啦，即系塞尚又好啦，都系屋企想你做律师啊，做银行啊，咁样银行啦、啊，银行吓。咁、然后但系咧佢母亲咧就令到 佢可以有個空間，就係、是、不如你試下其他嘢咧。 其實喺我屋企咧，就爸爸媽媽都好開通。真係好開通，依、這個係真係冇人話俾我聽，女子舞台辨識得啊，話讀少啲書啊，即係冇依一樣嘢，我覺得係好重要。而我媽媽亦都係咁樣樣， 嗯、 我即係我嘅阿公啦、啊，亦都係對我媽媽好持一個比較開放啲嘅態度，話、嗯、你可以做任何嘢。反而我婆咧就會管教得比較嚴，佢覺得女仔唔應該做運動啊，女仔唔應該做好多嘢。咁所以但係我覺得父母咧係重要嘅，如果有嘅話， 我呢個一定啦，因為譬如我對我個女咁樣啦，咁、其實而家你會睇到咧，譬如以前我哋有啲性別定型咧，即係而家你。女性讀大學的機會多了很多啦，就算女性讀工程，我想講翻好有個體會就是我最近開始讀翻博士啦。咁我同班 讀翻博士唔係你冇讀過博士， 最近開始讀博士。咁咧我就同班係啦，就同班後生嘅研究生啦，就一起上堂。咁係一個工程學嘅學位嚟嘅。咁裏邊就有13個研究生，咁裏邊係竟然有8個係女仔嚟嘅。五個是男仔， 個竟然的意思嚇，即係相對於以前咧，我哋少啲喺研究院會見到即係女性， 唔係或者係工程啦。但係我哋幾個老一啲嘅，即係成熟一啲嘅學生咧，即係一齊上堂裏邊有兩批人啦，一批就啱啱大學畢業，跟住就嚟讀研究院嘅。咁我哋幾個就係即係做咗十幾二十年嘢啦，先嚟再讀翻個博士嗰班。我哋四個都係男仔嚟嘅，咁即係你會睇到呢十幾二十年之間咧，其實女性咧可以發揮才能嘅。景的環境即係你可以去的行業啦，你可以學習的科目啦。其實以前很多真係性別定型，即係唔係話女性做不到，而是個社會覺得女性不應該做嗰啲工作。但係喺呢十幾二十年裏邊咧，其實就慢慢打破咗啦。 或者一啲客觀上邊嘅原因嘅，即係去解釋點解研究院少啲女性咧。其中一個就係社會對於女性需要30多歲可能已經組織家庭，然後有小朋友，然後大家又好似即係 default 咁樣咧，即係設定咗咧女性要照顧即係小朋友，咁所以母親又一定要喺屋企，咁所以30多歲去讀研究院咧，其實就好似令到好多女性卻步咯。 而家開始會有一啲政策係會令到，譬如話男性都可以放產假啦。同埋就係話可能丈夫留喺屋企照顧小朋友依一樣嘢， 家庭主婦嘛， 係啦，就唔會好似好奇怪啊，受到人哋歧視 啊。我而家咁長期喺屋企度寫作， 咁 依個做家務， 依個係我覺得係一個正面嘅發展嚟嘅。頭先米哈你話你中意睇研究傳記，我其實我以前好中意睇一個人嘅， 係邊個咧？ 伊麗莎白一世， 嗯， 因為我會。因為我可能細個喺英國啦，我會覺得佢嘅傳記其實幾得意嘅，就係佢就係一個時代下嘅產品，即係佢嗰個時代下嘅產品，意思係佢因為佢係臨危受命咁變為女王，但係佢喺佢之前咧，其實一直佢有一好長期時間係俾人囚禁住，咁、所以佢雖然佢家境你覺得佢係一個公主，但係佢好長嘅時間其實佢係喺一個好大嘅壓力情況下成長，但係佢仲有嘅就係話佢係生存喺一個即係重男輕女嘅年代啦，而佢當佢英國個權利到佢手中嗰陣，英國其實佢嗰個國家嘅財富係好即係好窮嘅英國。 係 當時大家亦都英國係一個令人睇唔起，大家要討伐，因為佢爸爸將英國轉咗做新教嘛。咁好多嘅原因，好多嘅問題，其實喺佢開始嗰陣，佢要面對嘅。而佢點樣可以一步一步行過嚟？你見佢要扮演好多種角色，佢要周旋喺好多個國家入邊、我細個嗰陣好中意睇伊麗莎白， 但係我成日都覺得睇佢嘅傳記就有份淒涼嘅，唔知點解，即係唔知係咪關佢嗰種即係孤獨一生嘅感覺咧？你有冇呢種感覺？ 因為佢唔想將嗰個皇族咧，因為當年係咁嘅。如果你嫁咗，即係娶有個皇夫啦，咁你嗰個家族咧就突然間就會轉咗個皇夫嘅家族，即係跟咗皇夫嘅家族啦。咁所以咧，佢就冇結婚冇生小朋友， 終身冇即係 佢為咗唔生小朋友，所以終身冇結婚嘅，即係唔係而家個伊麗莎白二世嘅，因為 近来就改了规矩，咁就係有我有个黄夫套啦，我继续系温莎，即係温莎家族。 大家睇嗰个电视劇都知呀， 系 啦，场面。 系啦，所以就改咗个規矩，所以就冇问题啦，结婚生小朋友都冇问题啦。嗰、那个年代伊丽莎白一世就係因为呢个原因呢，就特登唔结婚，将个皇位呢留返俾佢啲侄嘅。 其实丹麦呢，而家丹麦都系咁样。丹麦有都有个皇夫。咁丹麦个皇夫就听讲，其实佢对佢自己，即係丹麦个皇夫，佢本来佢一个法国嘅贵族。佢其实佢本来如果佢唔去丹麦，离乡别井去丹麦做皇夫嘅话，其实佢会系一个几大家觉得佢可能会系一个好出色嘅外交官。咁所以佢都做咗几大嘅牺牲，而佢觉得佢受唔到呢个尊重啦。咁所以佢同丹麦嘅皇夫同呢个日本嘅前天皇个皇后，即係日本嘅皇后，以前个皇后都係话以后係唔想撞同自己嘅配偶撞埋一齐。 但係呢，即係大家讲皇室出才俊，我都知道，即係丹麦就出嗰啲设计师啦，日本就出贝类嘅即係贝壳嘅专家啦， 生物学家 生物学家啦。咁但係咁呢啲贏在起跑線嘅才俊，我哋就明白啦。但係作為平凡人或者大眾，究竟點樣可以成為才俊呢？即係除咗剛才講到嘅一啲即係原因啦，即係或者你嘅魄力啊，你嘅嗰種堅持啊。另外咧有一個說法咧，就係你需要有一個好好嘅 idea， 即係你個人除咗係好努力之外咧，你需要有一個別開心面嘅諗法。咁呢個最出名就係標記上，即係。對於即係嗰陣時一個劃時代，佢要成立一個即係所謂自己嘅公司， 軟件公司 係啦，軟件公司去寫 program 咁。但係呢一個係咪就係當代我哋對於即係成為一個新時代才俊必要嘅東西呢？ 米克嗰種，我覺得係做生意要成功咧，就一定要有產品。咁產品咧就兩方面啦，一方面就技術要夠硬啦，即係你個產品真係要做到嗰個結果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其實你想講標記其實係個我哋叫做 sales 佬啊嘛，即係一個推銷員嚟噶嘛。佢唔係即係佢嘅技術唔係好硬嘅，佢後台有人幫佢寫程式。其實同阿 Steve Jobs 好似嘅，咁 Steve Jobs 都係一個推銷員嚟嘅，佢做硬件係有另外一個 partner 咁。即係個冇咁出名嘅 partner Steve Wozniacki 啦，咁佢係 HP 出嚟，咁其實好多時係要兩個人夾埋嘅，即係一個對外就負責推廣個產品，跟住一個對內就係要負責研發個產品，即係淨係有個點子其實都唔夠嘅喎。 你睇嗰個一代宗師王家衞入邊咧，其實佢咪有一段話，佢話著一件外套，一件外套有里同埋面嘅嘛， 有里有外啦， 係啦，即係依一樣嘢係互相配合先得嘅。 系啊，我咧睇完咁多传记之后，就即系得出咗刚才嗰啲嘅即系所谓准则啦，点样去成为才俊啦。咁但系都解决唔到我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有才能嘅人咧，社会上都几多，但系点解有啲可以成功，有啲又会失败咧？咁我再去揾啦，咁啊揾到一个心理学家就研究呢一个点解有啲人成功，點解啲人失敗？明明才能差唔多，咁佢就用大学嘅即系入学试啊去讲咧，就系话。其实呢要去过到那个入学试的关的人呢是绝对多个学位本身。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得为什么有些人不得呢，答案呢大家就会就是去就是其实都是 by chance 的。即系都系一个即系点啊？叫做彩数嚟嘅。 我觉得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啊嘛。 嗯。 即系你真系我其实我哋有少少嗰个叫咩？即系经常我哋有呢个偏见，即系话当佢成功我們先，我哋睇嘅系咪都系啲成功嘅 生存者偏差。 系啊，生存者偏差啦。咁呢个其实所有嘢好多时候其实都系可能争少少嗰啲我哋唔睇噶嘛。 或者我讲翻少少啦，我觉得。其实那个 persistence， 即是你的人有没有一个坚持其实很重要。因为有一个讲法就是成功的人其实就是比失败的人尝试多一次的嘛。 嗯。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你会不会成功。是。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例子啦，即譬如大学入学试又好，或者是你人生遇到挫折都好啦。咁其实如果你能够企返起身试多次，其实可能你下一次就会成功，即是那个毅力本身其实很重要，即是才能当然重要啦，你可能预备了一世为了某一件事，即是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是不是，这个当然也重要啦，但是真的试多一次 同埋我覺得係換一個方法，換位去思考啊，或者好似其實我覺得我哋依一度就我覺得係 partner， 即係 partnership， 即係有好嘅拍檔咧，好重要，即係有好嘅前輩去提攜你啊，有好嘅拍檔可以商量噶嘛，即係好似米克你講話啊，我想知一樣嘢，可能嗰個先至係我寫書嘅動力。 係 咁，其實。可能我哋會對某一個領域有一個概念，但入嚟其實傾嗰陣，其實依個先至係個精髓。其實我未入嚟之前，未必知道我哋到底對依一方面嗰個了解有幾深。 係 入嚟大家傾嗰個陣嗰個時間，先至係真真正正的 精髓。所以嗰位心理學家就提醒我哋，即係如果你咁幸運成為咗才俊。成為成功人士咧，應該明白自己嘅整個成功咧，除咗剛才講有魄力啦、你堅持啦、有點子啦等等咧，其實你嘅彩數係重要嘅。而當面對其他不幸嘅人喺社會裏邊咧，你應該同時間去幫助佢哋， 有啲同理心啦。 係啦，而佢嗰段分享裏邊咧，講到一個突然間醒一醒嚟，我諗起海林嘅，就係佢就話。你想想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入到那间苹果公司有些人不行呢究竟海林你当日是怎样入到那间苹果公司的呢 猎头公司 就是透过另一间公司是吗 其实、真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我当年回来香港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说、什么是 motion graphics? 是 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当年猎头公司要找我的亦都是因为 motion graphics、我在亚洲可能是唯一一个人懂做这 样好啦所以就证明你真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才俊 是啦天时地利人和都很重要啊那我们又介绍一下听日我们讲什么啦其实听日就是邓达志和黄伟康医生和陈志勇医师就会讲这个痛症治疗的那么趁这个机会我们都要讲一下下个星期其实我们会讲什么啦 我们三个呢是继续就喺度啦，咁再加多位嘉宾，我哋一齐讲下桌游咁样。 系，都几得意。咁我哋见到其实达哥仔喺出边噶啦。咁基哥，sorry， 我见到基哥咧， 你见到边个？ 你除咗眼镜， 系除咗眼镜睇错。 听翻首歌先，方浩文嘅《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但系如果你想成为才俊，努力啦，继续。 着一副